起了波浪。 天涯，牧羊姑娘放声唱。 雪飘飘洒洒啊，漫天遍野。你的屋子是那样的清丽，你的心底是那样的纯洁。你是春 就像 小时候，妈妈对我讲，大海就是我故乡，海边出生，海里成长。生长的地方，海风吹，海浪涌，随我漂流四方。大海啊大海，就像妈妈一样，走遍天海角，总在我的身旁。大海啊故乡，大海啊故乡，我的故乡。